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孟依然的破魂刀刀柄都缠着红色绸带，而唐三的则是缠着蓝色，不怕混淆。龙宫蛇婆夫妻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史莱克学院这些人看起来这么胜券在握。孟依然从小就喜欢各种武器，尤其是短兵器，这36柄破魂刀是龙宫孟叔仔细思考后专门找人给他打造的。孟依然对这些飞刀极为喜欢，经常练习，30米内足以做到百分百命中的程度。当然，他在短时间内最多能同时发出18柄飞刀，他提出的比赛要求也正好是自己的极限。之前与唐三较量的时候，因为两人很快就进入到魂力比拼的阶段，孟依然没有使出自己的破魂刀。孟叔不太相信初次拿到这种投掷类武器的唐三能比自己的孙女做得更加出色。 爷爷，开始吧。 唐三，你准备好了吗？ 唐三点了点头。比暗器还需要准备吗？当然，以唐三的性格自然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孟依然飞快地将自己手中的布囊粘在腰间的衣服上，布囊背面有粘扣，可以与任何材质的衣料粘在一起，方便使用。他在戴好了自己的布囊时，还特意看了唐三一眼，发现唐三有些呆滞的一只手拎着布囊，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投掷武器的样子。看到这一幕，孟依然心中难免有些小得意。这时龙宫孟叔出手了，他的人并没有移动，而是随手一甩，将自己手中那长达四米的龙头拐杖扔了出去。嘹亮的龙吟之声从拐杖杖手处响起，银色的拐杖就像是一条银龙一般飞速朝着20米开外的大树撞去。砰的一声闷响，孟叔的力量用得恰到好处，充分发挥了震的力量。在不伤到树体本身的情况下，树叶如同雨下。孟依然娇喝一声，两手出招，一道道寒光飞快从布囊中甩出。他的动作也算利落，一口气将18柄破魂刀全部扔了出去。或许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对唐三的怒火，从而激发了自己的潜力，孟依然清晰地感觉到今天自己投掷破魂刀的手感非常好。他可以肯定自己的每一柄破魂刀都准确命中了目标，甚至还有一刀刺中两片树叶的可能性。就这样，孟依然聚精会神地完成了自己的飞刀投掷。孟叔在龙头拐杖出手之后，便将目光落在了唐三的身上。他的龙头拐杖是气武魂，脱手之后只需要凭借魂力就能收回，不需要刻意去控制。他想看看这个叫唐三的年轻人能否再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在孟叔的注视下，唐三做出了一个令盖世龙蛇夫妻大为不解的动作。龙头拐杖出手的时候，他就已经转过身背对大树。就在孟依然出手的同时，唐三抓着布囊的手也动了，整个布囊在他右手中瞬间展开，紧接着布囊急抖，18道寒光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开了他们原本的位置。孟依然的破魂刀自然是从正面射出的，但孟叔却看得清楚，唐三甩出的破魂刀竟然都是走的弧线。另一柄飞刀以弧线方式掷出，就已经需要相当高明的手法技巧，而唐三甚至没有用手直接控制，只是用布囊甩出，就使得所有破魂刀都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哪怕是身为魂斗罗的龙宫孟叔也不禁大吃一惊，朝着唐三破魂刀飞行的目标看去，利刃刺入树干的声音响起，空中的树叶慢慢飘散着，比试至此已经结束。孟依然扭头看向唐三，正好看到唐三转过身来。 你没出手？ 我已经出手了。 神乎其技啊，依然，你输了。 爷爷，你说什么？ 结果不用去看了，我们走吧。 不，我不信。 这次恐怕对依然的打击不小，不过让他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也并没有什么坏处。 孟依然不理他们的阻拦，飞也似的朝着那株大树跑去。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会输。来到树下，孟依然首先看到的就是自己扔出的飞刀。正像他自己判断的那样，18柄飞刀全部插在树干上，每一柄破魂刀上都至少有一枚叶片，最多的至少有3片，比他平时的水准还要强上几分。但是当孟依然的目光向上移动，看到那些有着蓝色绸带的破魂刀时，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之中。18柄蓝色绸缎破魂刀整齐地落在树干上，分成3排，每排6柄，正好形成一个三字。每一柄破魂刀上都插着一摞树叶，甚至连刀刃入树的深浅都一模一样。与孟依然那18柄参差不齐插在树上的破魂刀相比，输赢利剑。 丫头，认输吧，唐三的手法连我都自问无法做到，同时出手，同时入树，甚至只有一个声音，每一柄破魂刀都穿上了10片树叶，而且在出手的时候，他完全是背对着树的方向，并没有用眼睛去看。这样的技巧也只能用神乎其技来形容了。 孟依然缓缓转过身，看向自己的爷爷，他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般，连破魂刀都不要了，一步步朝着爷爷奶奶走了过去。正像孟叔所说的那样，在自己最擅长的能力上被击败，对于孟依然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3天之内，先后2次输给唐三，而且一次比一次输得惨，魂兽2度被抢，他一直以来的自信被唐三打击得体无完肤。唐三大步走到树前，手掌在腰中一抹，一把钢针撒出，将树上的破魂刀全部打落，钢针也循着轨迹落回他的手上。破魂刀被唐三一一收入手中，用布囊裹住。做完这些，他快步追到了孟依然前面。 孟小姐，你的破魂刀。 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不，其实你不需要难过，我从3岁开始就练习暗器，虽然我今年还不到13岁，可是已经练了整整9年。刚才的暗器使用，我也已经尽了全力，那是我现在能够使用的最精妙的手法。 暗器？ 暗中使用发挥效果的武器，我称它为暗器。暗器并不应该用来比试，而是出其不意制胜的法宝。 当孟依然提出要和他比暗器的时候，唐三除了有些啼笑皆非，还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毕竟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第一次在其他人手中看到暗器的出现。他又想到自从见到这位比自己大上几岁的女孩之后，无意中给人家带来了不少麻烦，还抢了他2个有用的魂环，唐三心中多少有几分歉意。此时大局已定，他忍不住提醒孟依然几句，他不希望孟依然因为今天的打击从此放弃暗器的修炼。 那为什么你的暗器能用到那种程度？ 暗器的练习也是需要一定方法的，其实这种飞刀并不适合你，对你来说它的体积有些偏大，重量也有些高了。我觉得如果你把飞刀改成飞针的话会更有效果，就像这样。 一边说着，唐三抬手在24桥明月夜的一颗玉石上抹过，长达5寸的透骨针已经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这种针我叫它透骨针，长5寸，前细后粗，重量不到你那飞刀的1/5，却依旧能够打出极远，穿透力很强。因为体积小更容易携带，这次虽然是巧合，但我确实2次破坏了你获得魂兽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一种修炼暗器的方法可以告诉你，你回去可以试一下，应该比你只练准头好些。 你要教我？ 暗器之道同样博大精深，你愿意学吗？ 嗯。 刚才我并没有用眼睛去看，却依旧能够取准，这是使用暗器的一种基本功，名叫听声辨位，凭借听力来辨别目标所在的位置，当遇到光线不好或者角度不合适的情况下，眼睛就无法看到目标的准确位置，听力就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练好听声辨位，你的暗器在发射时就不会存在盲区，也更具有隐蔽性。 听声辨位是暗器练习的基础，算不得什么秘密。当下唐三也不避讳一旁的盖世龙蛇夫妻，简单的将这种练习方法说了一遍，并且略微讲解了一点暗器练习的技巧。孟依然刚开始的时候还心中存有芥蒂，但随着唐三的讲述，他连连点头。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唐三的话令他对暗器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 你能练好这些，暗器对你的辅助作用就已经很大了。 唐三用最简短的话结束了对孟依然的教导。倒不是他敝帚自珍，而是他急于吸收掉人面魔蛛的魂环，好去寻找小舞。此时他的体力和魂力都恢复得差不多了，感觉应该可以吸收魂环。龙宫和蛇婆一直在旁边看着唐三教导孟依然，却都没有插话。原本还因为赵无极的话有些郁闷的龙宫，此时脸上已经挂起了笑容。孟依然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 我是不会对你说谢谢的。 我也没指望过。 你才12岁。还真是人小鬼大呢。来，让姐姐亲一下。怎么还脸红了？你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这是我还你的赌约，愿赌服输，我可不会耍赖。好了，我们走了，你也赶紧去吸收那个魂环吧。下次要是我猎杀魂兽的时候再遇到你捣乱，哼。 孟依然示威似的向唐三比了比自己的拳头，当然这显然不具有什么威慑力。龙宫蛇婆相视一笑，向赵无极点了点头，这才带着孙女腾身而去。他们还需要再给孙女找一只合适的魂兽，然后尽快离开这里。毕竟泰坦巨猿的威胁他们也不得不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